2021年12月15日，政府计划下月初扩大伏必泰第三剂接种计划， 新增一宗 Omicron 输入个案，累计八宗。 两间清洁服务承办商涉嫌合谋定价，竞委会入禀展开法律程序。 世卫警告 Omicron 传播速度前所未有，或几周后达高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12月15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欢迎各位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嗱，而家讲下打针方面啦，而家打咗两剂科兴啦，打到第二针之后，够六个月咧就可以打第三针噶啦。至于打伏必泰方面嘅朋友咧，就系、是、要一啲高危高风险嘅人士，好似系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啦、医护人员啦、长期病患者，或者一啲系较高暴露风险嘅员工咧，喺打完第二针之后六个月咧，先至可以再打第三针嘅。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就话啦，已经指示咗食物及卫生局咧，系准备全民接种第三剂，目标喺出年一月初咧就系开始扩大伏必泰嘅第三剂呢个接种安排，就系唔再设一啲优先群组啦，所有系打咗两支伏必泰又隔咗一段时间嘅人士咧，都系可以打第三针嘅。不过就话详情咧会交到去卫生署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嗰度决定嘅。成个安排又请一个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到呢个时候呼吁大家打嚟1872311，点睇咧？打第三针嘅安排，除咗科兴打两针嘅人之外咧，打咗伏必泰两针亦都够一段时间嘅人咧，就话希望目标可以下年一月咧可以打第三针，可以有咁嘅安排嘅。1872311，电话旁边请嚟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晨。 早晨，小尚。 早晨，刘宇龙教授，点睇？头先讲到啦，特首嗰、那个谂住可能一月啦，目标就系一月初啦，就话扩大成个接种第三针嗰个嘅安排，咁就包括埋伏必泰嘅人士啦，就亦都不设一个优先群组嘅。咁点睇呢个安排咧？时机上面又点睇咧？ 我谂个方向系正确嘅。咁大家都知道 Omicron 来势汹汹啦，咁知道 Omicron 大概系都三四个星期到啦。咁譬如喺英國嘅疫情，其實佢嗰個翻一翻嘅時間係比南非仲要快。咁南非係兩至三日，喺英國大概一至兩日，1.7日啦。咁大家喺報紙今日都見到倫敦而家嘅主流嗰、那個 VOC 叫做變異株已經係應該就已經今日啦，或者聽日咧就一定係呢個 Omicron。琴日都講緊44% 喺倫敦。咁所以佢就來勢洶洶啦。咁但係佢另一個即喺南非嘅同事一路都有一路跟進嘅，咁我今朝都專登入翻去南非 NCID， 即係佢國家嗰個傳染病中心嗰、那個每一日都有最新嘅報告嘅。咁嗰邊嗰啲同事咧，都仍然係見到嗱，而係南非嚇，唔係講英國啊其他地方。咁佢呢個 Omicron 咧，嗰個致病性咧係大概係之前嗰啲主流啦，即係 Delta 嘅25分之1。就佢哋一開始嘅印象，佢傳係好快，咁佢個致病性咧喺南非嚇係似乎係比 Delta 係低啲嘅，咁但係唔係因為佢低啲咧，就係、是、表示可以掉以輕心，因為當一個變異株佢嘅傳播速度係咁快嗰陣時，咁就一個輕微致病嘅變異株咧都會引發即係、就是、大批人群係雖然即係個病可能輕微咧，咁但係你大啊嘛嗰個數目。咁都會有一部分人需要入院等等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呼籲即係政策局要集成我哋科學委員會喺下個星期睇呢個第三針，需要全民都係打第三針，個方向係正確嘅。咁至於詳情咧，咁啊當然要下個星期開會先至可以敲定，譬如第二針同第三針嘅時間相隔係咪都係跟住大局都係六個月咧？咁我亦聽到有啲同事或者其他啲地方，譬如喺英國又好，美國咁就將佢縮短做3个月咁樣。咁至於3个月定6个月，咁啊，真係要留待下個星期先決定到啦。但我個人嘅意見，我喺琴日唔同嘅媒體都傾過，因為每個國家地區嗰個疫情嗰、那個傳播情況都唔同。咁亦係因為我哋係而家仲係做緊呢個動態清零，同譬如西方嘅國家嘅主流都係與病毒共存係兩碼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嗰、那個細節咧，一定係會有啲差異嘅啦，唔需要跟歐美嘅。 我哋睇翻審視翻我哋自己嘅需要，再作決定啦。 嗯，頭先講到話，即係打完第二針，去到打第三針，而家我哋一般嘅安排都係話隔六個月啦。咁頭先提到一啲地方係縮短咗嘅，譬如澳洲就係縮到隔五個月，英國就話三個月。見到韓國就針對長者咧，就話都會縮短一啲打第三針之間嗰個嘅相隔時間嘅咁。我哋嘅大方向係咪都係會係縮短咧？雖然唔使完全參考曬其他地方，但係我哋個方向係咪都可能係傾向縮短咧？尤其是而家睇到對付 Omicron 喺即係疫苗嗰個嘅中和或者所謂嘅保護力係會隨住一啲嘅時間係會降低嘅時候，甚至有啲研究話可能去到幾個月或者半年之後，根本降到嗰個水平都係低到好可能同冇打嗰個分別係有，但唔係真係大得咁緊要嘅。咁嘅時候係咪應該都傾向係縮短嗰個時間會穩陣啲咧？又 嗱，呢個穩陣其實一種誤解嚟嘅。咁你諗下香港。而家我哋動態清零，雖然有零星 Omicron， 甚至乎喺廣州、天津都有，但係當你一個國家政府或者我哋香港都能夠強力係防止嘅擴散咧，係有時間嘅。因為我講俾你聽，因為而家譬如我琴日都同幾個電台同埋報紙有講，咁喺佛蘭康福大學嗰度都有即係研究報告啦，就算打咗第三針，大概得一半人到對個 Omicron 係產生一啲中和抗體，而佢嗰個水平係好低。呢個就打完針兩個星期喎，過咗三個月之後咧，剩翻四分一嗰個更加低，四分一人有抗體。咁如果你香港一早就零零打曬，其實都未係一個比較有規模嘅通關，咁你到時已經又跌到冇曬。咁所以嗰個只不過係使到你心理上覺得啊，你早啲打就穩陣啲，其實。應該用整體一個大局觀去睇呢件事情，就應該係香港點樣做咯。因為公共衛生嘅政策咧，最緊要要簡單、清楚、明白，千祈唔好使到啲市民有混淆。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嘅傾向就係維持六個月嘅，因為科興六個月，伏必泰高危群組頭先阿蕭生講嘅都係六個月。咁而家就自亂陣腳啦。我諗如果真係咁。倉促就話要縮短到去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而唔同嘅群組都有唔同嘅時間。 嗯、 我諗市民係根本係收唔到呢一個信息。我哋要簡單清楚，所以我喺度呼籲咧，打第三針只不過係整個防控工作嘅一小部分嚟嘅啫。其實我琴日喺應該係明報同埋幾份報紙都有講，咁其實而家重中之重咧就係個覆蓋率。即係等於呢個蛋糕麵包論，亦琴日就話，即係第一餐、第二餐未食就食第三餐。咁你諗下香港年紀大嗰啲長者啦，我琴日再碌翻去睇80歲以上係接近兩成啦，咁然後60歲嗰啲就好啲啲啦，係遠遠不足嘅。咁而家你見到 Omicron 擴散嗰個呢，嗰啲國家已經打到八成或者八成五、九成嗰啲㗎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第一樣嘢唔好失焦嘅呢，就係要政府或者有關嘅部門點樣提高長者嘅接種率，究竟落區夠唔夠，定係要上埋樓？是不是有埋一啲鼓励嘅措施？我喺电台呼吁咗啦，即係香港咁多大财团大商家，佢会唔会考虑啲长者打完之后有啲敬老券呢？嗱，咁而家儿童嗰度呢 ,11 岁以下即係12岁以下都未得打㗎嘛，咁嗰个更加係要尽快开通小学生要打。两边即係个年龄层嘅最低层同埋最高层都系一系就未得打，一系呢就打得唔够好，嗰、那个就系首要要做。第二樣嘢咧，我又琴日又再碌翻去睇嗰個網站啦。咁大家要明白呢個科興咧，三針先至係等於伏必泰嘅兩針。咁而家嗰個科興去肯打第三針，我琴日睇完之後我都心寒咗一下。乜啲咁少嘅個市民唔明打科興要三針先係完成接種咩？咁呢個就係 WHO 嘅即係一個咁保守嘅機構。话科兴或者国药要打三针先系完成噶嘛？咁一啲人仲未收到，就是因为我哋每日嘅报纸喺度追紧新闻，即系最 hot 嘅、最潮流嘅去追第三针啦、中和抗体啦，就忘记咗我哋第一个任务就系、是、要提高长者接种率，开打小学生嘅接种。 OK，Coronavac 即系科兴一定要打齐三针，亦即系面包蛋糕轮。我头先讲我头嗰两样咧，就系、是、我哋嘅面包，第三针。伏必泰俾嗰啲冇病冇痛嘅成年人咧，系蛋糕嚟嘅，當然要死，當然要死。我唔係話秒死， 咁我哋真係主次要分得清楚咯。我不停呼籲，但係個信息似乎出唔到。 嗯，唔緊要啊，依家再講多次，希望更加多市民去即係明白到啦。咁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可能係咪真係要縮短嗰個期？即係都有好多嘅考慮啦。可能你頭先提到一點就啊，其實而家都未通關咁，如果又咁快又打曬先，咁可能都唔知幾時會真係實際通關。 係啊，我講俾你聽啦，喺德國嗰、那個， 我想知就係呢個考慮。 三個月已經係跌到接近冇噶啦嚇，咁你打嚟做咩咧？我哋又唔會喺三個月之內就通關大規模啊！我講乜小規模嗱？我琴日都講咗三段論啊，那個通關第一段咧就用千嚟做單位嘅，就是大概喺冬至啊，我睇到報紙就會一個小規模嘅通關，大概千幾個人咁樣啦嚇，或者三千、四千、五千。咁我自己覺得係我個人嘅意見嘅啫，就應該到冬春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提升嗰個規模啦，以萬嚟單位，可能一萬、二萬、三萬咁樣上。咁真正要去翻我哋之前用十萬做單位，應該係到明年嘅年底。咁其實我哋真係有時間去部署，究竟點樣用好我哋嗰啲疫苗嘅嚇？ 我意思係使唔使即係通咗關，就係一個日子係作為一個縮短第二同第三針之間嗰個指標咧？ 我講俾你聽，你頭先我講。第一點，老人家、兒童同埋科興打第三針，香港市民都未收到，香港市民都未認同。咁你莫講第三針啦。Okay. 你如果睇翻嗰啲市民嗰啲反應，其實我哋真係所有啲公共衞生政策一定要同市民使到佢哋明白點解要咁樣做，佢哋要去接受，要簡單，要清楚明白。當然一定要講俾佢聽，打到針係可以預防重症嘅，可以預防。尤其是 Omicron 都係㗎喇，而家喺點樣講呢，喺非洲南非嗰度呢，佢而家已經好清楚㗎喇，即係你打咗針嘅或者感染咗之後嘅人，個 Omicron 呢係一個好輕微嘅病嚟嘅。咁但係當然未打針嘅冇人知，咁照計未打針嘅應該重好多嘅。咁南非同英國個分別呢，南非嗰、那個即係總體人數即係打咗針唔係好多，但係佢個總體個免疫力係高嘅，因為佢好多感染。而英國就其實兩邊啦，而香港其實幾危險嘅，因為香港係好少感染啊嘛，我哋所有嗰啲免疫力都係從打針嚟嘅，咁所以我哋更加係需要打三針嘅科興啦，老人家就都要打啦，咁我亦認同伏必泰而家冇老弱嗰啲冇其他高風險高暴露都需要打三針，就係因為由疫苗攞出嚟嗰、那個免疫力可能唔夠嗰、那個。自然感染嗰個咁闊咁長咁好啦，咁但係呢個都真係估算嚟嘅，咁、 okay. 所以唔好靠疫苗去阻斷個感染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啊、所以唔好再 focus 喺感染，應該 focus 應該係聚焦喺點樣預防重病入院，唔好死，唔好入 ICU， 應該用呢一個角度去考慮呢個疫苗嗰個目標，否則市民就真係會喪失。對疫苗的信心，每日都看這些報紙說、哦、有失效了沒用了，我滴了汗，你即叫市民不要打了是不是、 嗯、 那為什麼我們那些、嗯、是啊你說 即係市民會唔會有一個嘅感覺，就係而家可能疫情相對緩和啲啦。雖然有 Omicron 嘅威脅，但係可能都係啲輸入個案即係好好彩地啦，冇流入到社區啦。咁會唔會佢哋反而對於打第三針又可能冇一個好迫切嘅需要咧？反而話而家有啲 Omicron 嘅第二代嘅疫苗會更加針對呢一種嘅變種病毒嘅，佢哋可能會等我，會唔會預期有呢咁嘅心態存在咧？ 當然會有啦，已經唔少市民咁同我講啦，你報紙啊、電台都見到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點樣去同市民溝通咯？我哋要用好我哋手頭嗰兩隻咯。咁如果手頭嗰兩隻就係科興真係要打完三針先係完成呢一個最基本嘅程序，連呢一個咁緊要嘅信息都出唔到去。我以為啊幾好，我琴日先一碌翻入去睇，我嚇死我。咁老人家個個都知啦，個個都滴曬汗啦。咁細路仔當然我哋循序漸進三部曲咁做，咁所以我都同政府同埋相關嘅 CHP 講曬，應該小學生應該都要開始一月部署佢哋打。咁至於 Beyond Tech 係咁至於 Beyond Tech 第三針當然要做啦，咁但係就要管理好市民個期望，係我認同市民咁你覺得佢打完之後都冇用，因為你日日睇報紙都係咁寫話，打完呢個又冇用，打完嗰種又冇用，咁都唔係聚焦係預防呢個重症，即係呢個信息出唔到啊！個個都話、哎、我就預防感染，唔係啊，要預防重症。咁、所以你唔聚焦，咁當然小外國不如我等第二代啦。咁我當然喺明報，我今日睇到佢都即係我都俾咗佢半個幾鐘嘅訪問，咁佢亦講咗最重要嘅，我覺得。 如果真係要對付 Omicron， 到最後真係要第二代疫苗咯。咁而家你係買時間，咁而家我哋個動態清零就係買時間。你打第三針都係買時間，個時間係咩呢？就等我哋知道個 Omicron 最終係點。而家得三到四個星期數據，我頭先講嘅話，佢係比之前個 Delta 係輕微25%。都是即一路 roll in 的即是滚动式的数据来我怎么够胆一定是呢那么同埋个传播率高都已经差不多一定是的了我自己觉得就。 嗯。教授我想问现在你刚才都提到说伏必泰打第三针我想知道需不需要调整到是打埋第三针伏必泰的才叫做完成整个疫苗接种这个定义呢即是科兴刚才就讲说三针要伏必泰需不需要都这样 那他的第三针基本上就是等于科興打完第三針之後，要考慮打另外一個叫做加強劑。咁而家好多人都係諗緊，我自己都諗緊。咁即係如果當市民啊，即係好乖打曬第三針科興，咁其實就等於打完兩針呢個伏必泰。 咁伏必泰使唔使打曬三針先叫完成個接種定義咧？ 暫時就唔應該嘅，因為你就會產生好多行政上措施，各方面你知道要入。點樣講呢去食肆啊去等等而家啲同事都喺度講緊啦係咪咁嗰個我其實即係都即係抱有唔係話唔同嘅意見都有啲保留即係要大家有傾有講因為所有個公共政策都係要得到市民嘅支持有一個共識先可以推行得到嘅、你一講幾多都冇用㗎咁市民就唔去打第三針咁點呢老人家就唔去打點樣樣呢即係所以變咗我哋嘅聚焦係點樣同市民溝通等佢哋有呢一個認同是需要，咁當然你可以強制啦，咁但係強制喺全世界嚟睇都似乎個效果唔係咁好咯，咁、更加國家國內都唔會強制啦，係咪？佢就用唔同嘅方法去遊說啊，等等咁樣去做好呢一件咁嘅事。 OK，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刘宇龙咧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回应到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就话都指示咗食卫局咧系准备全民接种第三针，目标希望可以一月初开始就唔系净系话科兴打咗两针嘅人嘅所有人啦，系即系可以系隔咗一段时间打第三针啦，伏必泰嘅都包埋嘅，就不设再唔会再分净系优先群组先可以咁样。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通关嗰方面一啲嘅最新安排啦，见到话。政务司长李家超咧，寻日就同多个嘅政策局官员咧去到深圳开会，咁啊讨论到口岸检疫一啲流程嘅安排啦，咁亦都提到两地稍后咧就会测试健康码嘅对接，咁啊形容。即係見到李家超司長咧，都形容話而家咧係香港政府係以一個隨時待命嘅目標咁。之前都有都提到話會有個配額問題，因為初初通關都可能應該會有配額啦。見到特首都話會爭取除咗公務、商務，亦都會有一啲嘅人士咧可以進入到去內地嘅，但係就話好難咧係用一個審批啦或者計分制去做嘅咁。另外啦，見到尋日咧喺香港嚟講咧就累計錄得八宗嘅 Omicron 個案啊，連埋之前嗰啲咁啊。而家累計有八宗去到呢一刻，咁啊，內地天津同埋廣州亦都先後咧有錄得呢個 Omicron 嘅個案嘅出現。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啊，孫立文， 早晨，梁子超醫生。咁啊，內地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出現啦，見到喺天津有，喺廣州亦都有咁樣。點睇而家內地嗰個嘅傳播風險啊？暫時好似都係話一啲嘅輸入個案嚟嘅，但有啲人就諗到會唔會影響到成個通關嘅安排咧？都你點睇呢個？ 嗱，我諗如果純粹係輸入個案咧，就應該對個通關安排冇乜影響嘅。咁其實你講真，我哋自己香港都有八宗輸入個案啦。咁你係當唔當我哋香港係高危地區咧？咁其實都唔當嘅。咁我哋就算有呢啲咁嘅個案入邊。咁其實嗰個通關都大致上都係傾緊，不過今次天津嗰個個案就比較簡單啲啦，都喺一個閉環入面發現嘅，咁就嗰個嘅社區嗰個嘅擴散風險就應該係極低嘅。咁而呢個本身廣東呢個個案就比較係尷尬啲，因為佢係喺即係話省外嗰陣時候係超過14日嘅定點檢疫之後咧係陰性咧，然後再搭飛機就再閉環去到屋企度檢疫，咁中間嘅旅程咧其實接觸到就話可能係相當多嗰啲嘅人員咧，咁同埋就話喺嗰個即係話居住嘅地方咧都會係接觸咗，即係話係一定嘅人，同埋亦都係家居嗰度咧。是有機會咧，係有啲嘅，譬如話係擴散。雖然個日子就好短啊，因為佢

林鄭月娥就話本港咧係維持清零嘅策略，而且係正準備同內地通關啦，所以對 Omicron 咧係非常之警惕嘅。咁亦都話採取嚴格措施防止 Omicron 喺社區擴散。本港至今咧確診嘅 Omicron 嘅變種個案咧都係喺機場檢測啦或者檢疫期間揾到嘅，暫時睇唔到對本港同埋內地恢復通關嘅工作有影響啦。咁但係都話啦，由於咧事態變化係好快，唔能夠作出任何承諾。尋日啊，特首林鄭月娥就提到呢一樣嘅，繼續咧揾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同我哋傾先。早晨， 早晨。 梁子超醫生，剛才有講到關於英國的方面，我都想知道在現在外防輸入方面，現在香港做得夠不夠，熔斷方面有沒有得需要做得嚴一點，還有剛才英國那裡你想再繼續講多一點，是 嗱，我諗而家英國嗰個嘅疫情咧，其實佢哋自己嗰個嘅話係嘅估算咧，佢嗰個 Omicron 嗰個嘅擴散速度咧，係每兩三日咧係倍增啦。呢、這個速度咧，其實係前所未有咁快嘅。咁如果我哋而家咧係陸續好多，譬如話英國嘅留學生翻嚟啦。咁其實入面呢，其實政府都係兩樣嘢。第一樣嘢就我哋就其實如果係美國都放咗入去呢、這個即係話係要加強監察嘅組別入面呢，你又係要去竹篙灣嗰七日呢，其實睇唔到有任何原因呢係唔將英國放喺一個加強嗰、那個即係話檢測嗰度呢，係加強嗰個嘅檢疫嗰度嘅控制嘅範圍嘅。咁就另一樣嘢就係話呢，由於佢當地嘅疫情呢其實係急速惡化緊呢，佢哋自己喺模型嘅估算入面嗰個嘅個案入面呢，其實個 Omicron 可能去到每日20,000。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呢回流嗰個學，即係話一啲嘅喺英國回流嘅人入面嘅風險呢係會不斷增加。政府都係要睇嘅，如果呢方面嘅個案係不斷增加嘅時候呢，可能係有機會要考慮要熔斷一啲嘅即係個航班嘅，就好似以往安排一樣啦。就係、是、話你即係話，如果當地入面個疫情入面嘅係翻嚟嗰個人入面不斷增加，影響到我哋呢個檢疫嘅設施，或者影響到我哋整體一啲嘅醫療啊各方面嘅設施嗰個負擔嘅能力咧，嗰陣時我哋就為咗旅客同埋本地安全咧，可能係要全面停飛嘅。我諗呢樣嘢可能都係要一啲係盡早，譬如做一個準備咧，係俾一啲嘅譬如話係嘅旅客咧，可能係啊，即係呢段時間來回旅客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嘅。 即係就唔係淨係講緊非港人係列咗一啲 A 組或者高風險地區咧，先至翻唔到嚟。可能香港人咧，因應嗰個地方嘅疫情 ，Omicron 嘅疫情都可能係飛唔到翻嚟，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呢、這個我諗個機會係要知嘅。如果唔係咧，有啲旅客不斷飛出又飛翻翻嚟咧，如果真係有咩問題嗰陣時候咧，你令到嗰陣時嗰個負擔係好重。因為我哋雖然話係叫啲人盡量唔好飛啫，但係你嗰個我哋又未去到一個真係話係好清楚嘅一個旅遊警示咧，就話因為全球疫情係急速惡化緊，如果喺呢個時間大家係啲絕對冇必要嗰啲咧，即係冇一個絕對必要嗰啲咧，就真係唔好咧，真係話去呢啲咁啊，即係話係外遊啦。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去一啲嘅可能有疫情爆發緊嘅地區咧，其實都可能有個心理準備咧嘅航班咧。是有機會是會被而家嘅機制熔斷咧，或者如果真係情況係惡劣嗰陣時候咧，係有機會入邊係全面停航嘅。 嗯，整體嚟講咧，即係除咗英國嗰方面啦，而家見到衞生防護中心都話喺香港確診嘅呢一啲 Omicron 個案都係輸入個案啦，亦都可能係嚟自機場禁區啊、指定檢疫設施或者係檢疫酒店嗰度係確診，冇一啲社區嘅傳播嘅。而家外防輸入方面整體有冇一啲即刻要做再嚴謹啲嘅咧？針對而家 Omicron。 嗱，呢個疫情知道只係得三個禮拜到，我哋成日發現咗啦。咁其實好多地方嗰個病毒係急速係擴散緊咧，個航空交通嗰個個案而家係不斷都開始增加緊。呢個階段咧，其實我哋個系統係未真正係受過任何嚴峻嘅挑戰嘅。如果你係諗住以前係冇走到入社區，就以後冇事咧，我諗呢個係有少少係即係話係太過樂觀咧，同埋亦都係忽視咗嗰個本身嚟緊嘅不斷嗰個輸入風險嗰個壓力。而家我哋嗰個安排呢，其實真係要檢討，因為其實嗰個病毒世衛都講啦，根本上好多地方呢，其實根本上未發現，都即係話未見到有呢個個案輸入呢，可能係未發現啫。我哋而家嗰啲呢 如果你純粹係話即係話佢一有輸入嘅，咁你就話將佢放住 A 組咧，咁呢樣嘢咧你可以咁做，咁但實際上嚟講咧，其實就話即係等於即係話你全球所有嘅地方入邊咧，其實都係潛在嘅 A 組啫，但係淨係 A 組入邊咧。唔係表示咧，就話我哋可以真係控制到嗰個喺嗰個檢疫酒店入面出現嘅風險嘅，因為我哋始終咧係香港嘅檢疫酒店咧，嗰個地方好狹窄咧，走廊亦都好窄。根本上咧，如果係真係話你係好多時開門咧，同埋喺個即係走廊上面做一啲嘅檢測咧，即係做一個新冠肺炎嘅檢測咧，其實嗰度咧係會都附近嘅嗰啲都會構成一個風險，所以其實呢樣嘢我哋都係要盡早將啲英國咧，其實英國而家疫情咧係慢慢取代咗南非變成一個即係話咧 Omicron 一個嘅爆發嘅中心嚟嘅。如果你呢度嚟講，我哋都唔用一個加強嘅措施去管理咧。其實係有機會咧喺我哋個檢疫酒店度咧係造成一個交叉感染。如果喺嗰度一交叉感染咧，其實嗰啲旅客咧就好容易直接咧就係話檢疫完都冇用啊，因為點解咧？檢疫到最後幾日又俾人再感染咧，就直接帶我社區，而跟住嗰啲酒店嘅員工全部都住喺個社區度嘅。如果佢哋一受感染，就即刻會後擴散出社區咧。咁呢樣嘢咧。其實唔單止話直接影響到個通關啦，其實會直接影響埋我哋香港咧，係隨時會觸發一個第五波嘅。喺我哋自己本身入面咧，嗰、那個長者80歲以上接種率係即係話係全世界我諗係奇低嘅，即係喺啲發展中嘅地區。而第二樣嘢就我哋第三針咧，其實都係延遲咗，係冇打嘅，即係你伏必泰嗰啲咧。你而家係九月嘅，其實已經有人已經係打夠六個月嘅啦。你而家入面咧，到先話一月先至開始再打咧，其實入面咧已經係好越嚟越多人咧，根本上係已經咧，其實係過咗一段時間啦。咁就係話我哋嗰個接種率入面嘅第三針嘅，其實只係得得廿幾萬嘅啫，根本上。所以再以往亦都冇一個大型嘅爆發，唔好似南非咁樣。譬如話你南非呢一個重要嘅省份入面，可能咧就你驗嗰啲嘅血清入面嘅抗體，咪七成人以前感染過嘅。香港又唔會有呢個咁嘅自然嘅感染嘅免疫嘅保障。所以如果我哋真係為咗 Omicron 走入嚟社區嗰時候咧，嗰、那個爆發嗰個嚴重程度咧，可能係遠高於南非同埋英國，所以變咗我哋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喺嗰個外防輸入度咧，尤其是咧啲咧而家仲係 B 組嘅地區嗰啲嘅機組人員咧，佢哋一定都係要閉環管理咧，走入社區之前都係要經過正確正當嘅檢疫啦。而第二樣嘢就係話。要將一啲真係話有本地個案嘅一啲嘅 A 組地區嘅呢啲咁嘅國家地區咧，係將佢哋咧係放入呢一個即係話一個加強嘅管理度咧，最低限度頭嗰7日咧，如果你做唔到21日嘅，就話喺嗰個竹篙灣度檢疫。如果喺啲當地係有一個即係話係疫情爆發啦，那個情況係嚴峻嘅地方，我哋都要小心去觀察咧，睇睇佢哋入邊咧。就話嗰個情況，如果係即係令到我哋嗰個檢疫同埋嗰個醫療設施係受到一定壓力嗰陣時候咧，我哋可能係需要考慮咧係全面停飛嘅。 OK， 頭先講咗好多即係海外嘅情況啦，覺得即係一啲高風險嘅地方擺落 A 組都唔夠，要再做多啲功夫啦。但係針對譬如內地嘅情況又點咧？即係見到譬如內地有一啲地方咧都出現 Omicron 嘅確診個案，就見到冇話擺入一個叫做來港以及回港而不適用地區嘅名單。其實喺防內地方面一啲地方出現 Omicron 個案嘅情況，又需唔需要收緊咧，或者點樣收緊 呢？這個我諗我哋要。睇啦，因為如果佢純粹喺而家呢個階段咧，都仍然係一個即係話輸入嘅個案咧，我哋又冇乜理由入邊咧，譬如話係將佢入邊咧，譬如話放喺即係一個到係一個高危地區嘅，正如我哋自己都有八宗啦，咁喺個對等情況係咪我哋自己當我哋自己都係高危咧？咁如果我哋自己當自己係高危嘅，係咪需要而話內地進一步收緊，即係話喺香港去就入去嗰個嘅安排咧？咁變咗呢樣嘢。同我哋而家講緊嘅通關，其實係即係話係向個反方向走啦。但當然，我哋都要小心留意內地嗰個地區性嘅，會唔會出現一個社區傳播情況啦？一出現社區傳播咧，我諗我哋內地入邊佢一定都係會係喺呢啲嘅地方會做一啲嘅封控啊，同埋好多嘅地方咧啊，佢哋會做。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哋可能係要盡。 都是要收緊翻我哋嗰啲咧，唔淨止係回港以來港以，就算回港以來港以，即係來港以以外嘅所有回流人士嘅安排咧，我哋都要進一步收緊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點睇成 Omicron 嘅疫情咧？而家香港嗰個外防輸入啊，嗰啲嘅措施做得夠唔夠咧？你點睇？1872311，先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嘅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讲一个事件，是在2016年5月的。当时就涉及一个注册护士，就在深切治疗部是为一名的男士的长者，他当时就是插着一个导管，就用一个坐着的姿势是插他那个拔他那个叫三腔血液透析导管，咁最终嘅事件就导致佢有一个嘅静脉空气栓塞啦，咁亦都系引致咗呢个嘅急性嘅心肌梗塞，咁啊最终系死亡噶。咁啊之前死因庭就有个言讯啦，咁亦都系揭示咗护士喺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嘅出错，包括就系个老翁喺入院之后咧冇做一个做一个嘅跌倒风险评估嘅时候有出错啦。咁之後咧做骨科手術嘅時候啦，喺手術之前咧都冇諮詢到心臟科醫嘅專家等等啦，咁最後就係喺頭先提到啦，拔除呢個導管嘅時候咧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咁樣嘅。陪審團喺呢一個嘅死因庭嘅商議啦，咁最終就裁定事主係死於不幸，亦都係提出咗一啲建議嘅，咁包括就係話針對入院有一啲嘅風險評估啦，亦都話醫護人員要做一啲嘅定期訓練啦，尤其是係出現一啲即係風險較高啊，或者唔係經常做嘅醫療程序嗰陣咧，要應該有一啲嘅定期培訓啦，以及係深切治療部咧應該加人手啦等等嘅。針對呢一個嘅個案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佢都一路跟進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羅文。 早晨，彭洪昌。今次涉及一個80多歲嘅老翁，頭先提到嗰個嘅情況啦，亦都見到死因庭有唔同嘅建議，佢哋就裁定今次事主係死於不幸嘅。你哋或者事主啦，自己點睇今次呢一個嘅結果，又點睇死因庭一啲建議？ 我諗家屬就都係好滿意死因庭嗰個量，因為死於不幸咧，其實都係陪審團五位陪審員咧係一致裁定係即係一個不幸嘅狀況嚟嘅。我諗家屬亦都係即係透過死因庭咧去確認咗佢哋當年對於瑪麗醫院嗰個申訴啦。因為醫院喺事故之後咧，佢都有公開向即係公眾交代呢個事件，不過淨係集中就係講緊個拔喉咧係引致有即係呢個病人係。心肌梗塞咧就死亡嘅，咁但系对于喺拔头之前嗰个连环嘅错误咧，包括咗就系入院嘅时候嗰、那个跌倒风险评估有错漏啦，另外就系跟住引致到要做一个骨科手术，呢、這个手术前后咧事前就冇一个好好嘅全面嘅心血管嗰个风险状况嘅评估啦，事后亦都冇即系做好。即係關於嗰個心臟功能嘅藥物上面個管理咧，以致到佢係出現咗即係嗰個心臟功能咧係有衰竭嘅情況。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短暫狀況啫。喺 ICU 咧入咗之後咧，其實好快佢已經係即係恢復翻嘅，整體身體狀況係好轉嘅。咁所以先至再係因為嗰個事故咧係死亡。咁我諗頭先講過嗰啲嘅申訴咧。是透過今次死因庭是確立了他們的申訴是正確，而也都反映回醫院當時呢是沒有全面地去披露整個事件他們即 創嘅地方。 嗯，除咗喺個披露嘅問題上面，頭先都提到拔喉嗰個程序都唔少傳媒係即係關注到，就話嗰個護士係錯誤咁讓到嗰位嘅病人咧係坐住，而唔係所謂腳高頭低嘅一個正確嘅姿勢咧，係即係拔喉啦，咁啊導致啲空氣入咗血，然後就心肌梗塞啊、心臟衰竭啊咁。見到個護士喺個死因庭期間咧係有提述。提到咧就話係唔確定冇人教過或者自己唔記得正確嘅姿勢啦，但同時見到喺2016年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當時嘅瑪麗醫院行政總監阿陸志聰咧都係形容護士係一個有足夠訓練嘅情況。其實呢一度有冇反映咗啲咩咧？護士同埋即係院方之間對一啲護士嘅訓練嘅認識又足唔足夠咧？究竟了唔了解咧？其實， 我諗呢個咧就院方同埋嗰位护士咧，似乎有讲法系有啲分别啦。无论系16年医院嘅讲法就系佢哋有足够嘅训练，而喺死因庭咧，其实亦都有请即系心理治疗部嘅一个护理总经理咧，即系出嚟作供咧。佢哋都有确认咧，喺任何新入职入去心理治疗部嘅护士入职嘅时候，一定系会有讲解嗰、那个喺啲相关指引嘅，包括咗呢、這个即系拔喉嘅指引。亦都係有資深嘅護士咧，去督導呢啲嘅新入職嘅護士咧，去進行嗰個程序，甚至乎亦都有個所謂記錄簿咧，係記錄低佢哋有做過呢啲程序咧，先至係即係容許佢哋個人自己咁樣去做呢啲程序嘅。 有冇一個測試佢哋係有能力咁做嘅？死因庭有冇咁講？ 似乎作供嘅時候，證供係有顯示咧，佢哋係真係有做過嘅，而亦都係做得到，所以先至容許佢自己個人啊，即係咁去做。因為呢個護士當時，何樂希護士咧，都係做咗入職咗咧，係兩年幾嘅時間啦。即係話佢已經過咗嗰、那個即係督導嘅階段，應該係可以自己自行咁樣去做噶啦。咁所以當時佢嘅作工喺庭上作工就話唔記得唔清楚有冇相關指引同埋即係有冇受過教導指導咧？似乎就唔係即係事實嚟嘅。亦都同佢喺19年喺護士管理局所作嘅證供，當時佢係話因為佢知道有個指引，知道要頭低腳高，不過唔知點解要咁樣嘅姿勢去做，所以咧佢見到個病人係坐喺度舒服啲嘅時候，就喺呢個姿勢底下掹啦，同佢當時嘅作供咧係有出入嘅，咁所以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咧呢位護士係仍然冇去面對佢自己嗰個錯失，而喺庭上面冇作出一個全面嘅事實嘅披露咯。 嗯。今次 我諗呢個都反，唔好意思，我諗都反映咗就係、是、其實你話有指引有教導係一回事啦，但係你喺成個管理運作喺日常病房嗰個運作底下，有冇即係資深啲嘅醫護人員係去督導住一啲年資相對上係淺嘅醫護人員去進行呢啲咁樣嘅程序啊職務咧？咁我覺得仍然都反映咗成個病房嘅管理啊運作啊，甚至乎係即係嗰個工作嘅文化上。有冇好小心謹慎咁去做每一個步驟呢？我覺得呢個係院方又好，甚至乎醫管局都有一個責任咧，要再檢視嘅。 嗯，因為今次事件啦，死因庭嘅建議都提到，除咗話係拔喉嗰個嘅一啲培訓啊嗰類之外咧，其實有提過一個跌倒風險評估，就涉及之前嗰個嘅老翁係另一位嘅護士嚟嘅，喺入院嘅時候咧冇做一個妥善嘅跌倒風險評估啦。咁頭先亦都提到話，佢之後因為要做一個骨科手術啦，亦都係即係事前亦都係冇一個嘅心臟科醫生咧，係一個嘅即係攞佢嘅意見啊咁樣，好似似乎係有連串嘅問題，係涉及啲護士係出現咗喺度嘅，即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喺度嘅。今次呢個事件有冇話睇到可能喺護士嘅培訓或者定係人手上面係出咗啲問題而導致今次事件咧？因為似乎就唔係淨係一個護士或者一個嘅出錯嘛。 係冇錯，那個跌倒風險評估當然就係啦，即係係有錯漏嘅，意思到佢原本係一個有跌倒風險即甚至乎高風險嘅病人咧，就評估為佢係冇相關風險。咁所以先至令到佢出現咗跌倒嗰個情況。當然護士作工嘅時候都有講，有承認佢哋係即係佢自己啦，係有錯漏嘅。咁我諗呢、這個都反映出就係、是、究竟喺嗰、那個評估上有冇一個足夠嘅訓練咧？嚇、這個一樣嘢啦。第二個評估表格有冇清楚明確咁去即係指示翻即係護士做評估嘅時候有冇啲即係根據咩嘅定義？或者有冇啲咩嘅多啲嘅指示，等佢哋去做評估嘅時候要小心啲咧？ 同埋就係呢一類咁樣嘅評估嗰個程序咧，做完一樣嘢啦，但係做完之後有陣時個病人都有病嗰個情況有變化嘅，咁即係點樣再係令到佢有變化嘅時候，再要重新再評估翻佢嗰個風險咧？咁呢啲其實醫院喺嗰個運作上都要留意啦。 嗯，頭先我提到話人手，今次見到陪審團八項建議入邊，其中一個就話深切治療部應該增加人手，尤其是講緊啲高風險同埋繁複嘅醫療程序咧，應該有另一個嘅醫護人員陪同同埋協助啦。整體你覺得今次陪審團嗰啲建議又係咪可以杜絕到出現再次出現呢一啲咁嘅問題發生？ 我諗醫療服務就永遠都唔會做到咧係所謂零風險嘅，即係只可以講係盡量將個風險係減低啦。咁我諗即係透過今次事件都係睇到人手咧固然都係一個風險嘅因素，咁人手咧就都仲可以咧透過加資源加人咁樣去處理。不過當然大家都知啦，明白啦，而家醫護人手都係短缺啦，咁希望即係要盡快增加醫護人手咧，醫生啊、護士啊，咁就減低呢方面嘅風險啦。咁但係有啲風險嘅狀況呢，老實講就無論你喺個環境資源人手上點樣做都好呢，都未必能夠完全即係減到零嘅，包括咗就係、是個人佢哋自己嗰個心態啊、工作嗰個態度啊呢啲方面啦、啊、當然即係盡量透過唔同嘅程序指引、培訓或者係臨床嘅督導提點，希望可以即係盡量減低呢方面風險啦、啊、但始終呢仍然都是要靠每一个医护人员去小心谨慎地去从事他那个职务，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评估程序呢，都要认真地去做，才能够完全将这个风险减到最低、 嗯。最后半分钟多点，我想知道今次很多好像出事的位置就涉及护士的工作，其实是不是应该医生去做会更加会保障大一点呢？ 其实又不完全是的，即是我想那些程序呢护士都是有能力做的，真的就是说培训啊，或者是临床督导啊，整个工作环境是不是能够令到他们可以安全地做呢？但其实今次事故都涉及到有医生的问题的、 okay. 即是我想这方面医生都是有他们即是要改善的地方。 OK， 好啊，唔该晒，彭洪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彭洪昌咧就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讲到今次呢一个个案，头先亦都讲到 Omicron 嘅一啲嘅疫情嘅情况，喺度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转头九点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讨论通关日期，港府希望争取喺通关初期多于1000个名额。特首林郑月娥寻日表示，除了工商界人士，亦都会向有需要嘅市民分配配额，但系通关配额同埋分配方式仍未有定案。不过就表明政府以计分制实行分配十分困难。据了解，政府经考虑后已经放弃因恤类别。除了商务公务需要之外，容许已经下载健康码的人士申请部分配额，初步并且考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非商务配额。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全球新冠疫情近期出现反弹，香港截至昨日亦都发现一共八宗 Omicron 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为了加强防疫控疫，政府已经开展第三剂疫苗接种计划。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表示，目标是下个月初扩大伏必泰疫苗第三剂接种计划，到时将不限于高风险群组，会容许所有达至合资格年龄和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一段时间的人士都可以接种第三针。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星期日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昨日就着投票和点票安排宣布多项措施，包括简化点票程序，工作人员可以先点票再处理文件手续。冯华又指出，要求票站职员不可以戴黄色口罩，但是选民不论什么颜色的口罩，只要不扰乱票站秩序就可以佩戴。他未有直接回应选民能否穿上香港加油衣饰进入票站，只是说如果票站主任认为相关字眼或者会引发不必要争拗，票站职员是会提供外套遮盖。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将会亲自为新议员监誓，并且预告会出席下个月12日的第一次大会，向议员发言和接受提问，体现良好行政立法关系新开始。至于选举日的免费巴士、港铁优惠，林郑月娥说，运输及房屋局曾经和运输机构商量，有关机构是自愿去做，以支持重大日子。 強調運輸機構另有款項作回饋免費優惠，不涉及任何公帑，相信不會影響政府日後審批加價申請。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瑪麗醫院五年前發生護士未採用正確姿勢拔除導管，導致83歲老翁血管空氣栓塞，三日之後死亡。死因言訊的時候，揭示護士在跌倒風險評估出錯，老翁入院後跌倒，需要接受髋關節骨科手術，手術前亦都未有諮詢心臟科專家意見等等。死因裁判官昨日引導的時候提出死於自然、死於不幸或者死因存疑三個選項，陪審團退庭商議四個小時之後，最終一致裁定事主死於不幸。死者的仔在庭外話鬆一口氣，對裁決結果滿意和釋懷。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警方打擊潛在暴力犯罪團伙，拘捕十個人，年齡介乎21至46歲，搜獲11支預壓式高壓氣槍、6700多發圓彈，亦都有煙霧彈發射器、軍用防毒面具、淚罐、防彈板等。他們涉及無牌管有槍械、管有攻擊性武器、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等。警方表示，涉案的槍械精良可以媲美真槍，會繼續調查疑犯管有武器的意圖，包括是否計劃在重要日子犯案。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說，新冠變異病毒 Omicron 肆虐全球，告戒港人面對催生的輸入風險，必須要趕快打針，保住盡早通關的進程。社評說，內地和本港昨日錄得 Omicron 新症，東莞亦都有可能出現社區爆發，不過來港兒童回港易計劃一直未有更新風險地區的名單，顯見兩地要為小通關更加無縫聯防聯控。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可怕之處是能夠攻破疫苗防線，傳播力更強。在英國最少已經錄得一宗死亡個案，香港整體的接種疫苗比率進度緩慢，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聲言已經向食物及衛生局發出指示，着手為所有市民接種第三劑疫苗。社評說，新的變種帶來新的麻煩、新的障礙，唯有作出最壞打算才可以迎接最好的未來。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特首林鄭月娥表明計分制分配通關配額不可行，但是不少人有迫切需要北上，當局需要制定一套周詳的分配機制，合理公平照顧不同階層需要，切勿因為多了行政工作而將審批權下放，又或者是採取網上申請先到先得的方法，否則將會招來未能取得配額的市民不滿，令到通關好事受到爭議。星島日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借访问东南亚行程，是以抹黑中国、挑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社评指，美国颠倒是非，企图在东南亚搞集反华小圈子，对地区和平稳定有害无利。中国和东盟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是大势所趋。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缓慢，车龙就在骏景园。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今日中环著名的 SOHO 区兰桂坊，外貌虽改变，但昔日情怀未变。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 兰桂坊是我成长的地方，童年生活虽然是困苦，但是街坊关怀守望相助，知足者贫亦乐，我永远都回味。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住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香港不断进步，你的一票就可以令香港变得更现代化。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4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2月15日，政府计划下月初扩大伏必泰第三剂接种计划， 新增一宗 Omicron 输入个案，累计8宗。 两间清洁服务承办商涉嫌合谋定价，竞委会入禀展开法律程序。 世卫警告 Omicron 传播速度前所未有，或几周后达高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那個醫療的個案，就是瑪麗醫院5年前就發生護士未用一個正確的姿勢是拔除導管，導致那個腦翁是血管空氣栓塞，最終死亡。在死因言訊的時候也都揭示了一些護士的出錯，都最終陪審團是經商議裁定事主死於不幸的。瑪麗醫院有一個回覆，他就說本院得悉尊重死因庭裁決，會仔細研究死因裁判官所提出的建議，跟進可行的改善措施。事发之后已经是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院管理局是总办事处呈报的。院方随后已经落实了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包括检视护士入职培训的内容，加强临床指导，以及是检讨持续评估员工表现以及知识传递的模式，已经按既定人事程序跟进涉及事件的员工。在事故发生之后，深切治疗部已经即时为护士加强这个拔除导管的培训以及是临床督导。事故发生后也都加强了向新入职的护士培训，提升他们对预防病人跌倒的意识。这个就是玛丽医院方面的回复。另外想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于消费券，可能不少人都是用咗噶啦，因為其實最快即最初最早嗰陣咧，8月1日發第一期啦，有啲平台其實分兩期發啦，可能有啲人已經用曬消費券啦。不過八達通咧就係第三期咧，最快係聽日係發嘅，因為佢哋分3期啦，咁同埋佢哋要喺8月1日至到11月30日呢4个月內咧係。累積總額是不少過4000元的消費呢，才可以拿到第三期，即是1000元的消費券的。咁啊，聽日啊，10月16日就是最快發的日子嚟嘅。成個安排同之前發兩期的消費券有冇啲咩分別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八達通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兒，早晨。 系啊，早晨啊，罗文。 早晨，李玉仪，讲下而家头先都讲个问题啦，就系同第一期、第二期八达通发呢一个消费券有冇啲咩分别咧？喺第三期个手续上面。 啊，第三期消费券咧，领取嘅手续咧，都系同第一期、第二期系一样嘅。咁你头先提到啦，就系、是、因为咧，第一批咧系喺8月1日开始攞消费券嘅客户咧，佢喺11月30日之前咧，佢累积咗合资格嘅消费满4000元咧，咁就最快就系16日，即系咧就听日已经可以系攞第三张嘅消费券噶啦。咁啊，提市民啦，咁其实领取渠道咧系一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啊 check 清楚自己系咪系属于合资格呢？个嘅嗰批嘅客户可以系听日开始攞咧，咁其实可以都系通过翻我哋嘅手机 app 啦，又或者系通过网站啦，同埋咧系热线咧去 check 翻你嗰个合资格消费嘅状况嘅。咁啊，因为咧大家都即系好热切去消费啦，咁同埋今次消费券都系涵盖咗交通同埋系零售啦。咁我谂除咗系一啲政府收费啊，公用事业公共机构嘅收费啊，同埋即系有讲咗一啲系唔包括咗啦。咁嗰度咧应该都系 少數嚟嘅。咁所以如果係想好清晰咧，知道自己嗰個嘅狀況係咪聽日已經可以最快係可以攞到咧，咁就可以通過翻頭先我講嗰三個渠道嚟到去 check 翻啦。咁前兩日我諗政府都係公布咗啦，咁其實咧而家都已經有成300万嘅客户咧，佢已經係可以喺聽日咧就係可以去領取第三張消費券噶啦。 嗯，各位的听众又对于这个八达通最后一期第三期的消费券1000元就最快听日得去，另外你又点睇187231，会不会你自己都用这个平台去拿消费券呢？讲下你的睇法187231。刚才李玉仪讲到话即是300万的市民合资格领取即是最后一期这个消费券，那有几多是未使够第一第二期那4000元未使晒冇得攞住的，是有几多有没有这个数？ 有嘅，因為我諗都當然市民其實係有啲係會可能係佢想慢慢使，咁佢亦都唔係急於去攞第三張消費券嘅，咁所以咧即係剩下落嚟嘅客户咧，其實佢係只係需要喺即係跟住來日子喺2月28号，即系咧喺2022年咧2月底之前咧，其实佢喺一样系累积到合资格嘅消费满4000元咧，就可以喺跟住喺下一个月嘅16号咧，系攞到第三张嘅1000元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系都系非常之有弹性，同埋咧系可以配合翻咧睇下佢哋自己市民嘅消费嘅需要啦。咁所以系可以有一个咁样嘅安排嘅。 嗯，即系提醒大家啦，最迟2月28号要使够4000元先可以攞呢个1000元。如果过咗呢个期，就可能呢1000元就冇噶咯，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过呢个期都未使晒4000元嘅话。 第一批嘅客户，即係由8月1号開始攞消費券嗰批客户咧，係嘅，即係佢要去到真係喺2月28号之前係會去使到呢個4000元嘅。咁但係因為咧，真係確實用嘅地方係好多啦，咁同埋個時間亦都係即係最長係講緊有成7个月去俾市民用啦。咁我相信咧，應該都唔會有市民話係唔合乎資格而攞唔到第三張嘅1000元噶啦。 OK， 第三期消費券有冇一個領取或者使用期限咧？有。 第三期嘅消費券咧，咁亦都之前有政府都有公布到啦，咁咧呢個咧係可以係好彈性去嚟到運用嘅，咁就係冇一個限期喺度嘅。咁我諗當然都係鼓勵翻市民啦，因為其實消費券咧都係希望可以大家係即係可以帶動到經濟，亦都係可以係即係使喺零售上面啦。咁我哋睇翻過往幾個月嗰、那個大家嗰個嘅消費意欲都非常之高企嘅。咁我相信因為而家亦都臨近佳節啦，又有聖誕新歷年，亦都農曆年，今年亦都好快又喺2月1号已经到啦，咁所以呢个期间，我相信即系攞咗第三张消费券嘅市民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用翻喺即系零售啊，或者系食嘢啊各样咁样，咁所以我相信应该都系问题不大嘅。 嗱，应该我想都再详细啲问一下，究竟消费券即系落咗喺八达通即系用八达通去消费，用消费券系落咗喺边啲嘅商铺多啲咧？应该想揾你讲多啲，但我想问啦，头先话可以查阅一啲嘅即系消费用咗几多啦，消费券，咁你话可以用 app 啊，喺网站啊等等啦。咁如果一啲非個人八達通去攞消費券嘅市民去查詢嘅途徑有冇唔同嘅？ 冇唔同嘅、 嗯， 都可以係一樣嘅， 都可以用 app 去查。 可以，因為其實今次領取消費券冇任何限制，佢係需要個人八達通嘅。咁、所以咧對於所有即係去登記咗八達通卡去攞消費券一樣啦，咁可以俾到佢去查詢嘅渠道咧都係一樣嘅。咁亦都係冇去分開咗個人八達通或者非個人八達通有不同嘅處理噶啦。 嗯，之前有啲討論就話，即係如果市民攞第三期嘅消費券之後。理論上啊，或者技術上可以係用一個退卡嘅方式啦，咁就係所謂套現嗰個嘅消費券嘅。你自己有冇或者八達通咧有冇預計過有幾多市民會咁樣做咧？或者過往兩期消費券又有冇啲咁嘅方式去攞嗰啲即消費券套現嘅情況嘅？ 我哋冇睇到咁樣嘅情況。其實咧喺過去咧幾個月咧，真係市民攞咗消費券之後咧，其實佢都真係喺應用翻咧喺即係。消費券原先計劃咧，希望可以係用喺一啲零售啊或者交通上邊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喺過往嘅4个月咧，其實市民去攞咗消費券之後，佢哋其實消費嘅金額咧，即係如果比起我哋係講緊喺未曾攞消費券之前嘅月份，1至7月咧，其實喺個金額上邊咧都係升咗2倍，而嗰個嘅筆數亦都係升咗1.5倍嘅。咁睇到絕大部分嘅市民咧，其實佢都係已經即係合乎資格啦，因為頭先睇到第一批去攞第三張嘅消費券咧，其實都已經有成300万，呢個人數都係非常之多嘅。咁所以都真係唔存在住話有咁樣嘅需要咯，因為尤其是係真係涵蓋嗰個範圍係非常之廣闊，即係衣食住行都係用得到嘅。 咁所以我相信喺個市民上面去用個消費券係真係可以好靈活，亦都可以去即係符合翻佢自己嘅需要，即係有啲係想買嘢食嘢嘅可以去用，或者有啲係即係用翻係一啲嘅日常嘅需要用品嗰度，亦都可以用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各色其色，其實呢個係絕對唔會擔心咯。 頭先你講到係咪話即係嗰個嘅零售嘅交易額同埋嗰個交易筆數都係以倍計啊？係咪話即係分別係多咗兩倍同 1.5倍？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實質係即係具體數字係幾多啦？同埋有冇睇到話消費券用咗之後邊啲商户嘅交易系即系无论交易额又好，交易嘅嗰个数量又好系多咗啊，咁样 咧？嗱，我哋睇到喺啲类别咧，即系又系讲紧，譬如系餐饮啦、个人护理用品啦，同埋系一啲嘅买电器啊、电子产品啦，同埋去翻譬如系网购啦，咁一啲我哋买衣服鞋袜嗰啲嘅铺头咧，即系比较系真系啲生活时尚嘅铺头咧，其实今次都有一个好大嘅增长喺度嘅。咁所以去翻就系话成个消费券都系即系想系希望可以令到市民咧可以有多啲钱啦，亦都可以去即系享受一下去买嘢或者食嘢啦。咁所以其实喺呢几个类别咧系即系讲紧系佢哋个升幅系非常之多嘅。咁另一个我哋又值得提咧，就因为可能亦都系年近去到年尾啦，咁咧就係好多婚嫁啦，好多係喜事係會都喺年尾嘅時候會係發生啦。咁我哋都會睇到，譬如一啲珠寶首飾咧呢個類別咧，其實喺十月、十一月佢嘅交易宗數同埋交易額咧，其實比起八月、九月咧，仲有再升多咗三成嘅。咁所以喺成個即係真係嗰個零售消費同埋飲食業上邊咧，應該都會見到其實係真係會有一個嘅明顯一個好好。正面一个嘅增长喺度咯， 同埋其实系咪本身譬如珠宝首饰啊，先或者提到啦，网购嗰一类过往都真系比较少用八达通做一个嘅支付嘅平台咧。所以就有消费券之后，咁佢哋又用咗八达通就即系增长得多啲，会唔会系咁样？ 过往呢啲类别咧系嘅，系即系我哋可能八达通系会比较少啲嘅。咁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咁但我哋睇翻佢嗰个实际嘅金额咧，亦都见到系都几高嘅。咁所以点解提到就系话，呢个都会睇到，即系除咗系话喺八达通，我谂喺我哋上面系会有嘅增长之余咧，咁喺整个嘅市场上面，我相信呢一啲嘅类别应该都会系有受惠咯。 除咗头先讲到话网购啊一啲嘅珠宝首饰铺头之外，我另外都想知，因为今次咧就1000蚊啦，之前嗰啲消费券就2000蚊、2000蚊咁一笔笔咁过啦，个份额上面系额数上面系细咗嘅，你自己估计对于成个消费市场个带动系咪都会即系减翻半咧咁？同时嚟紧又好快又系啲圣诞新年嗰啲嘅季节咯，估计呢1000蚊系咪可能都系12月或者最多1月就应该系即系谷晒噶啦，即系成个消费券对于个市场嘅推动力。 我哋睇到暂时咧就嗰、那个嘅消費的金額啦，同埋啲筆數咧，其實喺過往四個月咧，都係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增長喺度。咁我相信咧就係即係成個消費券計劃啦，因為當時司長講就話，我將佢咧係分段咁樣派咧，其實係應該可以係再帶動市民咧係使多個係超越個5000蚊。咁而我哋都見到呢個現象係真係發生緊嘅。咁所以即使而家嚟緊啦，係雖然第三張消費券係1000蚊啦，咁但係咧，因為亦都係即係正正亦都有好多嘅節日啊各樣咁。我相信就其实应该市民使咧就系会系超过咗，就唔系话净系限制咗系剩翻呢1000蚊上边咯。咁都会系对于成个零售啊饮食业咧，我哋都会觉得系一个好正面同埋都好乐观嘅。 我见的士同埋一啲街市档户都有受惠到消费券啦，系咪都有啲数可以讲下同大家？ 是啊，我哋即係除咗講話頭先一啲嘅比較係大型嘅連鎖店啊各樣啦，咁其實喺的士咧，我哋都係見到咧嗰、那個佢哋嘅用量咧，我哋講緊喺譬如八月打後啦，八月去到十一月啦，其實比起一至七月咧，其實係升咗4倍嘅。即係用八達通嚟到去俾錢，咁喺街市上邊啦，嗱街市咧，我哋而家已經有差不多係有120個嘅街市啦，咁有3400個嘅商販咧，其實佢哋都係收八達通嘅，咁亦都睇到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大嘅升幅，亦都係好明顯有一個好好嘅增長喺度啦。咁我相信即係呢個都係迎合市民所需嘅，因為咧其實喺呢啲嘅日常嘅

係好麻煩啊！有啲人就唔識用，同埋好麻煩，即係好令到個人混淆啊！可唔可以叫政府，即係叫呢、這個，即係將來我唔知邊個做特首啊？呢、這個特區政府即係啊呢方面要搞好啲咧，可唔可以叫政府做好啲咧？ 不過呢個都未知係咪真係會再派啦。但我想知道你自己具體之前攞第一、第二期嗰陣，最覺得即係所謂麻煩係喺邊個位咧？去攞呢個電子消費券嗰陣？ 咁又要去嗰啲便利店 OK 或者嗰七記嗰啲，即係去嗰度 do 咁等咧，又用咁啊 check 下裏邊有幾多錢，咁自己本身個户有幾多錢，又要即係總言之係好煩啊！即係我覺得好似即係俾啲市民添煩添亂啊！即係派啲幾千蚊，即係攞得好艱辛啊！ 即係比起現金嚟講，就覺得冇咁直接啦。 係啦，係啦。另外，阿蕭主持，我想蕭不情之請，俾少時間我講幾句説話得唔得 啊？請講啊！ 而家咧嚟緊就選舉啊，話90個議員啊，我希望無論功能組別、直選、地區任何政黨政團，真係選咗出嚟咧，為市民做嘢，唔好似以前立法會咧就唔做，無論建制好咩派好咧，完全好多選員係唔兑現，未曾選就幫市民，選員咧完全係冇做嘢，你揾佢仲官僚過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呢班咁嘅。官僚同呢班即係我哋正啊，所以養嗰班官僚咧，相當官僚，無論係文官武官咧，都好官僚。咁你身為民意代表代議士，點解你唔去即係做好監察政府嘅角色咧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講到對於嚟緊立法會嘅期望，都講到佢對於電子消費券派發成個情況有一啲嘅意見啊，覺得即係派現金好啲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之前中環咧上個禮拜有一個嘅。車輛留後引致的車禍啦，咁啊講一架私家車喺卑利街咧嗰、那個嘅斜路嗰度咧留後咗差唔多100米，咁就話事故咧就撞到咧係有一名嘅外籍女子咧係死亡啦，亦都有多人係受傷啦。咁當時咧嘅呢個司機咧就係、是、一個菲律賓籍嘅女佣嚟嘅，咁亦都係被控呢一個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嘅，而家係落咗案㗎啦。咁但係事件咧，我就想了解到啦，即係一啲嘅外佣兼任司機職務嘅情況，究竟香港係常唔常見嘅咧？咁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人力資源中介協會主席廖翠蘭，早晨。 系啊，早晨啊，各位早晨啊，主持。 早晨，廖翠兰，讲下其实啲外佣啦，做埋司机职务喺香港嚟讲系算唔算多嘅咧？或者又有啲咩条件噶？ 其实近年嚟咧都多咗好多啲女佣咧就做埋司机嘅。咁当然啦，佢一定要有香港嘅驾驶执照啦。咁亦都要咧从入境处嗰度咧申请个许可嘅。然后先至可以嘅。咁你申请呢个许可嘅话咧，你要入写清楚点解要需要佢做司机咧？例如佢因为佢攞入嚟香港咧，系用一个家务助理嗰个 domestic helper 嘅签证入嚟噶嘛。咁所以佢嘅工作范围咧，一定要系做家务嘅。即係譬如湊小朋友啦咁，所以咧佢做司機咧就一定要寫清楚佢個 job offer 啫。湊啲車啲小朋友翻學啊、放學咁。咁通常一般嚟講，入境處咧要求咧就係你寫清楚你個 schedule， 即係每日幾點鐘車邊個小朋友去邊間學校啊？幾點鐘去邊間學校啊？邊個小朋友去邊間學校啊？或者你之後你仲有啲咩？活動啊，要車啲小朋友去嘅，你都要列得好清楚。譬如要放學咧，咁而家通常有啲叫 pick up 卡嘅，即係學校要俾張卡你證明你係嚟接呢個小朋友，你都要俾埋入境處，即係證明你真係要去湊呢個小朋友放學咁，然後先至會 即係入境處俾個許可， 你先至可以咁樣揸車嘅咁。 但我想知系咪头先你讲到话好似即系翻学放学啊嗰一类就可以获准啦，但系有啲行程未必系咁固定，每一日都会有啊。举个例，譬如车啲老人家去复诊，未必系日日都会有噶嘛，或者可能复诊嘅地方或者去嘅地方亦都可能系唔同嘅。譬如接载老人家，我举个例咁样。因为我见到佢今次啲外佣有啲乜嘢情况之下可以做埋司机咧，咁。包括譬如咩咧，家庭雜務啦、煮食啦、照顧老人啦、保姆啦、照顧小孩有五類嘅咁，呢一類又係咪可以有一個即係一個嘅證明係可以俾到入境處嘅咧？即係頭先接放學嗰啲相對易啲啊嘛， 除咗小朋友、老人家咁要俾埋你個老人家，通常一般去邊度睇醫生啊咁，咁咧即係其實你。 睇十俾到幾多就幾多啦，視乎入境處批唔批你啦。但一般嚟講，如果即係比如我哋做過咧，啲男嘅老人家咧，咁佢會請個男嘅工人嘅，咁佢仲可以做埋司機，佢一個因住啊，或者咁咧，咁佢就會。證明佢行動唔方便啊，需要人哋照顧啊，同埋需要去睇醫生，要有車佢去啊，咁樣一般佢哋都會批嘅。 好我想知嗰啲嘅外佣咧，要做埋司機咧，係咪要喺香港考牌？可唔可以喺海外有一個嘅牌，然後就話即係免試就簽發翻香港嘅駕駛牌？有冇得咁樣嘅？ 菲律賓嘅。驾驶执照咧，香港系唔承认嘅，咁所以咧，佢哋一定要嚟到香港咧，系要再考过香港嘅牌嘅。咁吓 都唔容易、啊，对佢哋嚟讲 唔容易噶，唔容易噶，系啊，佢哋香港系唔承认菲律宾嘅牌照噶嘛。 嗯好啦，头先提到话即系要向入境处要有一啲嘅充分理由啦。头先提到有五类嘅家务职责，譬如煮嘢食啊、照顾老人家、小孩。另外仲有两样叫家庭杂务同埋保姆。我就想搞清楚啦，保姆同照顾小孩系咪即系同一类嚟嘅咋？其实 都系嘅，只不过你讲嘅即系譬如凑 B B 同凑小朋友系唔同咯。都冇、 okay. 一般嚟讲，我哋都会讲babysitting 啊，咁样咯吓、就会系咯。 咁家庭杂务系包啲咩呢？即系譬如我话 housework 咯，一般清洁啊、洗烫啊，嗰啲咯。 即系我接个雇主去翻工嗰啲就唔叫做家庭杂务， 唔得，一定唔得。 OK， 咁接个雇主去出街更加唔得啦，咁就 系应该就系唔得嘅。 OK， 即系譬如你可以，如果嗰个雇主系有病嘅。需要人哋照顧，同佢去睇醫生啊，同佢啊咁要證明到個你請佢嘅時候證明呢個僱主係有病嘅，需要個咁嘅旅容係有駕駛執照車佢嘅咁樣咯，即係你要證明到咯，又要視乎入境處批唔批你咯，你嘅證明足唔足夠俾佢批你咯，呢個係最重要咯。 過往有冇聽過一啲情況，就係啲外佣佢係有入境處許可嘅，但其實佢用喺一啲唔係頭先講過五類嘅家務職責入面去車啲僱主咁，有冇聽過啲咁嘅情況？違反規定有冇啲咩罰則咁樣？ 有冇咧？好多人都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咁样做法咧系违法嘅。如果即系等于你请个工人去你公司度做嘢，咁系违法咯。咁一样啫嘛，你俾佢去个job offer 个 job offer 嘅时候，俾呢个入境处嘅时候，都唔系呢样嘢。咁、你咪违法咯。 Okay. 有噶。就俾你捉到，咪屬於犯法咯。入境處會告你咯。 嗱，廖翠蘭，我想問，因為我見入境處有啲數字，譬如我舉2020年嚟計啦，咁佢就話申請呢個外籍家庭傭工嘅即係簽證申請獲批數字就274,000，咁啊呢個駕駛汽車職務特別許可獲批申請數字咧就係1,875，即係比例嚟講都幾少嘅喎，這個都點睇呢個嘅數字嚇？ 近年嚟咧都多咗嘅， 即係做即係傭工做埋司機都多咗，你覺得？ 都多咗嘅，多咗都多咗好多嘅，因為譬如我哋都做幾多，好多人都有呢、這個即係要求嗰啲有駕駛執照嘅工人啊咁樣咯，或者係嚟，因為佢哋可能申請海外嚟嗰啲咧，佢都要佢哋有喺當地有個國際嘅車牌咁，咁佢哋嚟到香港再考嘅，一定要再考，咁係容易啲考，因為佢哋有駕駛經驗咯。 即係起碼唔係白紙一張，由頭考起。 係啦，最得閒到都揸個車啊嘛，咁有經驗，咁佢哋考都容易啲咯。 我想知嗰、那個人工可以多幾多咧？即係如果佢係申請佢係做外佣之外，係做埋呢個揸車嘅時候。 嗱，視乎佢有冇駕駛執照。如果有駕駛執照嗰啲咧，一定過10,000噶啦。 即都幾倍喎、比起一般嘅傭工嚟講，係幾倍人工喎、啊？呢、這個 係。係而家係4,000+咯。 係咯，兩倍幾啦。 係啊，兩三倍㗎。咁如果佢係冇嘅， 即係嚟到香港僱主俾錢佢考嘅，嗰啲都係仍然用翻最低工資4630嘅。咁但係當然咧，佢最多同你做埋呢兩年嘅啫，或者係你即係通常佢考到啲僱主都會加翻人工俾佢咯。咁做完兩年之後咧，薪價就唔同噶啦。咁是否僱主會唔會加佢人工？唔加佢咪走咯？出面大把人要咯。咁 呢類外籍傭工係女士多啲定男士多啲？有冇話嚟自邊個來源地係多啲嘅？有冇？ 菲律賓一定， 即係印尼就少啲。 因為你嚟到香港，你考筆試，如果你英文唔得，你點考筆試呢？ 嗯， 咁印尼一般嚟講，如果佢啲英文好好嘅，佢唔使嚟呢度做家庭傭工啦，就係咪？第二咧就係、是男士都有嘅，譬如一般嚟講咧就係嗰啲老人家啦。 嗯， 即係老人家有病嘅，佢請女工佢又唔係咁方便嘅。咁、佢會請男工，都會請埋係有司機嘅，有駕駛執照嗰啲咯，有嘅。有啲都會請男工做司機，譬如佢屋企好大啊，咁啊請個家庭啊兼司機車小朋友翻學放學都有嘅。 Okay. 有冇話呢一類外佣揸車咧？其實除咗家庭，即係嗰個家佣自己本身嗰份保險之外咧，揸車都要額外再為佢哋買多份保險，係咪要咁樣噶？法例有冇規定㗎？呢個 係啊，有唔係你 即係唔係講緊車保喎、啊？佢自己講緊。 我哋通常一般佢哋都會買曬全保咯，車保嗰個一定有啦，全保啦。其實佢哋都係用呢一樣嘢，我哋就冇唔覺得佢哋有固定固張買其他嘅保險。 OK， 好啊，好，唔該曬廖翠蘭，多謝你同我哋講咗咁多，都了解多咗。廖翠蘭咧就係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嚟嘅。咁入境處都有個回覆嘅，就話頭先提咗一啲數啦，咁亦都話為咗確保咧發出嘅駕駛汽車職務嘅特別許可冇濫用啦，入境處咧會進行相關嘅巡查行動嘅，並且會就有關嘅舉報咧係調查。過去五年，入境處曾經就八宗懷疑違規個案調查，經調查之後，其中六宗案件咧係未有足夠證據咧係檢控嘅，其餘兩宗案嘅個案咧係仍然調查緊嘅。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主持你好，我姓陳嘅， 係請講。 我而家係一個現職嘅家庭司機。 嗯。 咁咧就我可以反映少少意見，就係話咧近年咧菲律賓司機相當泛濫喺香港。 嗯。 咁咧其實造成呢個情況都係入境處疏忽執法啦。即係如果你話去見一啲商業區啊、百貨區啊，周不時你都見到菲律賓司機停車喺度等老細啊，或者等僱主啊咁樣諸如此類咯。嗯。 當成點咧？但 係 佢哋都考曬牌噶嘛？照理都應該係咪即係成個駕駛都係合乎資格噶啦？應該都。 佢駕駛合乎資格啫，但係佢個工作範圍喺香港法例係唔容許佢，佢係唔係做緊家務上嘅事啊嘛？ 嗯， 係嘛？ 唔係佢話如果佢係有一啲嘅家務嘅職務嘅，頭先都講咗，譬如家庭雜務啦、煮嘢食啦、照顧老人家、小朋友嗰啲係可以揸埋車嘅，佢係咁。但係你觀察就唔係咁啦，係嘛？ 知道啦，即係我哋嘅感覺就係話，而家香港咁多中年人都揾唔到嘢做， 嗯， 啊，即係喺司機行業入邊咧。都係好多人都係一離開呢個行業咧，就可能要停好長時間，咁個司機位置咧就俾菲律賓人佔據咗啦。 OK， 明白，唔該曬阿陳生個講法，佢話佢自己都係個家庭司機，講咗佢哋嘅觀察。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嘅調查，就係、是、關於一啲疫情之下嘅家庭照顧者啦。喺之前疫情之下就可能即係啲仔女冇得翻全日課啊，咁佢哋就喺屋企有一啲嘅壓力啦。但係而家好多仔女可能即係啲學生都翻一個半日課嘅情況，佢哋又面對另一啲壓力咯。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注草根生活聯盟總幹事黃嘉欣，早晨。 早晨， 早晨，黄家欣，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头先讲到有关于一啲基层照顾者喺啲仔女教育方面系咪有个嘅调查，同埋讲下个结果有啲咩重点？ 冇错，其实我哋咧就最近做咗一个调查咧，就关于其实而家家庭照顾者佢要支援小朋友佢学习嘅时候咧所面对嘅情况嘅咁样。咁咧尤其是疫情之下啦，咁我哋就见到好多家长咧，其实佢相对于过去咧系本身已经好沉重嘅负担啦，咁而家就更加多嘅负担。咁樣，咁我哋個問卷呢其實都訪問咗300多個家長啦，同埋500多個嘅學生嘅咁樣。咁入面呢有啲發現呢都比較令人驚訝嘅，就係、是、呢因為而家就小學雖然呢即係學校返學嗰度有半全日變咗做半日啦， 咁但係咧，其實發覺咧，學校個課程啦，以至可能功課量啊等等咧，其實都未必有改變，就變咗做半日咧，其實要追全日嘅進度嘅。咁嗰度其實有幾樣嘢都發生啦。第一就係細路仔嘅功課量其實好多啦。咁最誇張嘅可能講緊小六嘅時候咧，我哋見到最多 case 每日有18樣功課啦。咁但係即使唔係小六都好咧，小一同埋小五咧都去到13樣嘅咁樣。咁同時咧，就其實細路仔做功課嘅時候咧，家長其實都需要陪同佢噶嘛。好多時候都係，咁有時越低年級都係啦，咁就變成咧，照顧者佢需要好長嘅時間啦，同埋負擔啦，去面對去處理小朋友功課。咁另外咧就係細路仔做唔曬功課嘅情況咧，都係好多嘅。其實呢個情況之下，咁再加上咧就係做唔曬，我哋都專登有問咧，就係因為我哋個個都知道啲家長咧，其實可能會真係幫小朋友做嗰份功課算數。咁我哋發覺咧，其實喺而家疫情之後咧嘅狀況咧，其實都係嚴重嘅咁樣。咁尤其是係講緊初小嘅情況咧。咁基本上家長幫手處理功課嘅情況出現咧，可能都有成三成。 所謂處理即係代佢做，幫佢做嘛？ 係冇錯，幫佢做。我哋姊妹有講過咧，即係我哋做訪問嘅時候，亦都有提過咧，就係有啲家長而家啲網上問功課嘛，甚至係去到咧問功課嗰下咧，係家長打電話去問，寫埋落去嗰下咧，都係家長自己落去寫。咁其實見到好明顯咧，嗰個功課其實根本上唔係一個小朋友能夠負擔到啦咁樣。咁另外都發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因為而家半日就上全日嘅課啊嘛。咁其實咧好多本身喺學校做嘅支援角色，包括可能啲課餘託管啊，包括係講緊學校本身翻全日嘅時候會有啲時間俾佢喺學校做功課咧。咁喺呢個學校嘅人員負責底下啦，即係去支援底下去做啦。咁呢啲其實都消失咗，就變咗將成個教學嘅支援責任咧，其實好大部分落咗去家長身上面。咁但係並唔係個家長都有接受過教師嘅訓練啦，甚至嗰啲課程啦咁樣。咁所以變成咧對於家長都造成一個好嚴重嘅負擔咯。 但佢哋照理都有上半日課㗎，都唔會落曬個壓力個教學壓力落去個家長嗰度。 其實都好嚴重，就係其實半日課嘅效果咧並唔係講緊你有一半嘅壓力就俾落家長。而是讲紧，因为咧，其实佢要喺半日嘅时间入边咧，讲晒全日嘅嗰个内容啊嘛。 所以个学生可能未必明晒，变咗家长翻到屋企又要再讲过咁。 其实老师基本上咧喺学课堂嘅时候咧，好多家长都反映，同埋啲朋友都反映咧，老师系快速讲晒所有东西，即系讲咗就当教咗嘅情况咧，系好普遍。咁变咗做咧，翻到学屋企之后咧，其实咧，个细路仔都未明嗰啲状况咧，其实家长系要重新再讲过一次嘅。咁但係有好多好基層嘅家長，佢未必有嗰個學歷咧，或者係即係打到自家幼稚園開始咧，去到再中小學咧，其實個課程個難度升咗好多啊，不斷咁提升啦。咁其實好多家長都係處理唔到呢一個支援其實，咁樣咁就被逼要可能要負擔更加多嘅一啲金錢咧，就去揾補習啊之類，即使係基層家庭都好啦，其實都可能逼住攞好多嘅一啲家庭嘅開支落去呢一個補習啊等等嘅，咁我哋叫佢見到咧，其實多數補習嘅狀況去到高小啊先至比較多啦。咁但係咧，其實現在咧初小嘅情況咧都越嚟越多，尤其是因為疫情咧過咗兩年咁滯啦。咁其實咧，而家小學小一啊或者係小二嘅學生咧，其實過去喺幼稚園嘅基礎根本上打唔好。咁變咗就好多家長咧，佢逼住咧，我都睇到見到其實大概都要每個家庭平均咧。都要俾到2500落去呢、這、一個補習嘅費用上面啦，咁樣咁好多已經係一個家庭嘅四分之一或者更加多嘅一個收入。 OK， 仲有5加分鐘，簡單講下你哋建議，除咗補習嗰啲嘅津貼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 除咗補習啊，將咗啲津貼之後，其實我哋覺得最緊要咧係諗個方法，盡快處理翻嗰個全日制嗰個翻學嗰度。因為而家我哋都知咧，其實因為打針個狀況其實未如理想啦，咁所以就一直都話未得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如果呢個狀況再延續落去嘅話咧，其實越嚟越多嘅年級嘅細路仔咧，其實根本上係完全冇基礎底下、okay. 直接就要升小學噶啦咁樣。咁所以除咗打唔打針之後，可唔可以有其他指引去處理嗰個全日制恢復班咧？即係包括會唔會可能學校做多啲防疫措施啊？會唔會可能唔同班級可以分唔同嘅時段上堂啊之類等等？咁呢啲好多公司都做緊嘅時候，咁、 啊、 學校都可唔可以做去減少翻照顧者嘅壓力咧 ？OK， 嗱，黃監，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到有關於一個基層照顧者面對一啲仔女教育嘅問題。黃監就係關注草根生活聯盟。